1-800-333-300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22:05:4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7月3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带来第一首歌曲的叶谦啊。当然唱歌的不是我啊，唱歌的是 Incognito 隐姓埋名乐队，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Love Born in Flames， 就是在爱火中出生。哇，你想想，这个人在爱火中出生啊，你这个多热烈，你想想，太热烈了啊！ 哎呦我的天哪！ 哎呀，他这个。他的生命孕育的起点是在一团爱火中，你想想，那其实他也并不 就是爱的结晶， 对，他也并不夸张嘛，那他肯定是爸爸妈妈，他是当时非常相爱，一团热烈的爱焰中，然后产生了他，那你这个一点不夸张，而且听着都是那么的刺激， 符合这个夏天啊，大家的这个整体的心情， 对。 刚刚的这首歌呢，老朋友老听友一定都听得出来哈，隐姓埋名乐队也知道接下来会有谁登场了，确实一会儿呢他将为你唱第二首歌，而在此之前呢，我们也把直播帖在新浪韩立微博上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晚上我们的红人已经到了1590红了， 1590红啊， 对，我们在直播间呢拍了2张照片、 哦、啊， 其实我都不是很满意，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这段时间我一直不爱拍照片的原因就是 你是熬夜看球来着， 对、嗯、不爱化妆哈，然后呢晚上就希望能够虽然有滤镜吧哈，但是也不太想就是一点都不捯饬一下吧哈，所以今天晚上是洗了头的啊。 这个不过 但是 不过熬夜看这些几场球是值得呀，对呀、啊嗯、值得，越往后走还真没想到一点不保守啊，对吧，保守的那种打法那就好啊。 因为说实话哈，就是到了某个年纪之后哈，你的心情在做了一些调整，不像你以前看世界杯，你盯着一个自己喜欢的队哈、啊、然后就跟着他一直往前走，然后他也很争气哈， 对对对对对， 一直以来从来不可能不在淘汰赛中出现啊，所以你以前看球的那个心态啊，可能我觉得更多有个人的色彩比较多一些， 对， 但现在呢，哼，无欲无求，纯粹在欣赏高水平的竞技啊， 这就对了， 看看足球的发展， 这就对了。因为有很多我也特别不赞同，就是在一开始就开始赌，你看说哪队赢啊，我压这队我压那队的，其实这就直接影响了你纯粹观看一场比赛的这个心情了。 不行不行，叶老啊，这是人的大家的诉求点不一样， 对、啊、 有的人觉得没有点盼头的看球他看不下去，比如熬夜嘛，对吧、啊，所以我呢在这样的事情上的选择是我喜欢看下半场、哎、因为到了淘汰赛大家都知道其实下半场是最容易哈较劲， 对对对对， 所以我昨天晚上我定了闹表、 嗯啊、那你也得看这个赛程的这个走势是什么样，如果有的球队上来上半场就不保守的话，那你将错过上半场非常精彩的攻防了、嗯、 怎么说呢，就是这就是你对这个球队哈，你可能更注重的是进球了，就不像你喜欢的球队，你要从头到尾看到他的整个的防守体系啊、进攻体系。到了自己只想知道结果的比赛的时候，确实带了点点的哈，这个不完整性的东西了。 更适合像我这样，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新闻就得。 这个我跟你不一样啊，这个我做不到，总觉得那太奇怪了。但昨天晚上真的日本队的比赛哈，我觉得真的虽败犹荣， 相当给力。 对，我一睁眼已经2-0了。 你看我说你错过了吧， 给我吓的哈， 已经错过一些东西了、 哎、但是打我开始看起比利时就一个球一个球的进， 那你这就都是你看的你知道吧。哎， 是男左女右的标配哈，这首歌叫做《另一种平静》。 嗯， 确实，当一种生活的动荡过后呢，其实我们需要给自己平静下来，对吗？不管是听到了一些糟糕的事情的结局哈，还是自己的努力未达成心愿，可能我们都需要回到一个归零的位置。 对， 其实每个晚上大概也是这样的时刻，我们相聚了。尤其这一大段时间呢，包括一直到7月15号，有很多球迷的心呢也是在这个每天起起落落当中哈。 啊，他们也有支持的队伍嘛，在心中。 对， 对，到了淘汰赛阶段呢，确实每一场比赛都将送走一支队伍。 嗯、 啊，包括这个今天晚上将会是这个16强比赛的最后一场了啊。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肯定是宾朋们一点一点一点一波一波就都撤了。 嗯，而且呢，比赛也将进入到最佳，我觉得是更加精彩的阶段了哈。 嗯， 今天晚上我们将会和你一起共同关注的是这一场瑞典对瑞士的比赛， 剩下的这些球队看他们怎么做出自己那个优异的表现来，把握好自己已经在1/8这么好的这么幸运的啊、 下半区，这是关键哈。哎，真的每当看到这个下半区的这个队伍们哈，再看看上半区的队伍们，你就会觉得在上半区在不断的要准备看决赛。 哎， 因为你想想，就包括昨天晚上比利时进入这个8强之后，下一场对的是巴西 啊， 嗯，然后上面就是法国对乌拉圭， 这都是， 你想想这些比赛的精彩程度哈、 还有俄罗斯还留着、 那是下半区的， 对， 那是下半区的一个对阵的哈。好了，今天晚上呢，我们一边关注着比赛，同时呢也要选出今天的红人啊，不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杯期间总是夜啊这个费劲巴拉的挑选红人。 对，而且今天我们两个人合照的啊， 合照 还是合照呢， 两张 合影，两张还 Happy Life、嗯、 还五处不同呢。 对，大家找的还挺欢乐的哈、 哎、可以找错呢。 对， 有朋友说，丽，我一般不洗头我才戴帽子呢。 啊， 你知道今天老是戴帽子的原因是什么吗？就是短头发的女生大概都有同感，就是她的这个长度哈 蓬乱了， 就是当你这个长度开始需要去修剪的时候，而你又没有去剪头发的时候、 嗯、 这个长度不长不短，你每个晚上或者说如果上班之前洗完之后，你就一定要吹啊，吹完你还要夹，好费劲的， 扎辫子呗、 啊、对，有时候要热了还可以扎一下。 对、啊、 所以我最近呢就是戴帽子的原因就是希望啊，我洗完头之后就擦吧擦吧，在屋里头干了以后，我就可以直接戴帽子走了，不用吹头发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女生的小秘密啊， 以后发明一种那种里边是带吹风机的帽子，哎，这个是一个 加电池的是吗？ 对， 可是人家吹是为了吹出型，不是只是单纯的把它吹干了。 吹啊，吹出一帽子型来，吹完了以后把帽子一摘，你自己那头发就跟戴一帽子似的，多好！你看，哎呀，我这个发明创的，我明儿我就 是 专利。 你是不是 对没有误解？ 啊，对对啊，我的这个没审美那个阻碍了我的这个一切审美思想。Sketching on his skin and he knows.Come to an end and there's no point pretending it's not. And it's a long way down. Now she's the glass in this, blood on her hands and her skin. There's the wind and the sun and the fresh air in their lungs once again. And it's a long way down, a long way down from here. And it's a long way down, a long way down from here. So he closes his eyes and thinks, maybe I'll be surprised. I just might fall into another realm, making you home there with you. And it's a long way down, a long way down from here. Athlete， 运动健将啊，这个厂商现在都是运动健将啊，22名运动健将现在都在厂商呢啊，就是 跑着呢， 就是太运动太健将了，这简直是，反正不常见的啊，就是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高举高打大个子互相拼大个子的这个。反正这个技巧啊，观赏性可能是你就别想了，但是呢，这种维京战士的这种勇猛性啊，你们能看见啊，就是这种北欧战士的这种互相撞、互相开啊、互相撞的那种，互相怼啊这样的。 你的这种感受呢，我们的听友哈他也有。这位听友说了，我今儿晚上我用电视听广播啊，用电视听广播，他觉得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呢。不是他特想看的啊，觉得还不如早点睡。我真的劝大家，这会儿如果真的很想看接下来凌晨2点的那一场哈，哥伦比亚对英格兰的话，那应该是非常精彩的。 嗯， 现在真的可以睡去啊。 哥伦比亚、英格兰， 真的不是对于瑞典、对瑞士两个球队啊表示出什么。我真的觉得这场比赛他们俩谁赢都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倒不是说谁赢都行，我输赢我都不也不是很那个在意，我就是觉得这个不常见的两个大个子怼起来了，这种感觉挺异样的，在这个八分之一这个赛场上，一般来说我在八分之一赛场上看见的以往看见的都是就是很技巧性的啊，像开了花一样的在那打。现在这个好，这一上来，刚才我是不是在逗我玩？对，是不是恍惚在逗我玩？你们没开玩笑吧？这是守门员开球失误， 然后顶上来的人打飞了，打在那个后卫腿上。 我跟你讲， 解围又失误，然后又打飞了。 我看到瑞典队的比赛的时候，我就想，德国真的是自己把自己给断了。 德国算大个子里边够轻巧的，够技术流的了。我 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老狼的声音真的是属于男子组里哈，哎，非常有这个诗人气质，外加这种韵味的哈。 这狼哥的声音，首先先不用多说了。这个歌里，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最喜欢那大提琴进来的时候， 对， 那个感觉真好呀。 我觉得在这个编曲当中哈，只要有一些乐器的加入，尤其是这种你觉得大提琴，像我觉得像风笛呀、啊、哈、嗯，还有一些就是。让你觉得在其他的地方没常出现的声音，一旦加入其中呢，就一下子那种张力就出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红人还没有挑选出来，但是有一位听友非常可爱啊。 嗯，他说主播主播，我要当好人，我要当好人。谁拦着你当好人了？ 一副我当坏人当够了。 您这之前您是做了什么了？ 太可爱了，这位叫做

继续来关注由杰森·斯坦森、李冰冰、赵文轩等出演的动作冒险片《巨齿鲨》将于8月10号在全球同步上映，近日主创集体亮相。《巨齿鲨》讲述了史前巨兽巨齿鲨大肆入侵人类生存空间，杰森·斯坦森饰演的潜水专家临危受命，与李冰冰饰演的科学家潜入深海，共同化解这场浩劫。据介绍，片中的巨齿鲨几乎都是由特效完成的。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1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3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我刚刚把他给挑选出来，就被小隋给举报了，他红过了啊。 哎呦，那不让红了呗，那就再挑一个呗。 你还是做个好人吧，哈，你就不要做红人了。我们的红人呢是晚上和我们一起下班，然后在微博上和大家互动，保证我们120家票房。然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提到你识字名字的这样的福利的一个人物。如果今天晚上你可以晚一点睡啊，然后流量十足的话呢，就来争抢一下哈。 对， 那刚刚那位朋友呢，我就要把你给轰下台了，好吧？ 你当不了金榜红人， 对，你还忽悠了我啊！ 你要当好人，你要当好人去吧，还是 你还是当好人去吧？行，那现在呢，我们有请叶谦来讲一下今天的冷笑话，稍后呢再选红人 啊。其实这个冷笑话非常短啊，不耽误你们选红人，我就问韩丽一句话啊，你知道英文 Do you understand 怎么翻译吗？ Do you understand 就是你明白吗？ 不，今天我看见一个特冷的翻译，叫你能倒立吗？ 实我后来想了想啊，他还真讲理，真的挺有道理的。 Understand 就是让你啊换一个倒立过来一个角度看问题嘛，翻过来倒过去，你这个事情不就想明白了吗？对吧？Understand 这个很象形词嘛，很象形，象形啊，很好。 但是这个正在想学的哈，学生族朋友们不要被这个叶大叔啊给这个误导了啊。 你们要记不住 understand 这个这怎么拼，你们就记一下这冷笑话就行了。 under 是一个词， stand 是一个词，你把这俩词搁一起就是 understand。 好好的哈，按照正规路子学英语啊，别整那些歪门邪道的。好吧，今天晚上的红人呢终于亮相了，他就是迷糊1992，多年轻啊，1992年的 朋友啊， 今天晚上拜托你担当红人了。他说我是92年的小年轻，但已经是您的老听众了， 20多岁的小年轻， 26岁啊，正当年，很美好。好吧，今天晚上拜托你来担当红人，然后我呢要和你分享今天晚上的这一篇关于七月哈，给每个人的一点小小提醒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林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不念过去，不畏将来。时光不待你我，不知不觉间六月成了过去式，2018年也已经过去了大半。想想日子过得真快，前些日子出差回来，家里的日历还停留在一周前的日清，花了不到一分钟撕掉那些旧的，握在手里的纸张很薄，却都是分分秒秒累积起来的过往。我们留不住回忆，却总忍不住为他叹息，为那些旧人旧事，为那些旧日经历，也为曾经那个单纯懵懂的自己。开启新的篇章，记得对自己说一句辛苦，也对岁月道一声六月再见，七月你好。七月别再白白耗费真心，天气越来越炎热，但有些人的心却永远无法靠着你单向的付出就能变得温暖善良。强扭的瓜不甜，有的人出现在你生命里注定是一场别离，他不是要陪你走完某一段路程的人，所以你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换来他的珍视和心疼。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都是如此，真心得给对的人才有意义。要做个善良的人，但你的善良得有底线，有锋芒，不要傻傻的被欺骗，别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那些利用你的人，不要一味付出。对别人好之前要记得做倔强本真的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在生活里被温柔以待。七月别再赖着往事不放手，以前我们总觉得得到是理所当然，既然喜欢，既然想要，那就努力去争取。可如今却越来越明白，得到是幸运，得不到才是生活常态。不是每个人都能一下子就找到能陪自己走一生的伴侣，也没有谁能够得到所有自己想要的东西。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总会有困难你无法解决，这都是人生中必须经历的坎坷。你得学着长大，学着做个不动声色的大人。有些事儿，有些东西不再属于你的时候， 你就要体面地和他们挥手再见。死缠烂打，甚至撒泼哭闹，那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它会慢慢地愈合所有的伤痛。那些你以为忘不掉的、割舍不断的，只会慢慢地发黄、泛旧，成为无法戳痛你的过往。所以，别再赖着往事不肯放手，没有过不去的坎。如果总是频频回头，是很难走好当下的路的。你要记住，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做个酷一点的自己，别纠结。七月，珍惜那些爱你的人。过去的六月里发生了很多事情，而意外其实每天都在发生。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有些人也许只是和你平常的道了一声再见，却此生再也无缘相见。想想人活一世，也就只有一辈子的时间，哪怕真的有下辈子，也许彼此的缘分也只能是擦肩而过了。这些爱或不爱，都将在生命终结的时候画上句号。人没办法预知自己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眼前的时光，珍惜身边的人。爱不是说说而已，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常回家看看爸妈，主动联系那些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对伴侣少一些苛责，多一些温柔。别等一切都来不及的时候，空留遗憾和懊悔。房子不必很大，避风避雨就好。衣服不用很多，合适妥帖就好。车子不用很贵，满足要求就好。人不能总是为这些外物烦恼，要时时关照内心，想明白最重要的是什么。好好珍惜那些爱你的人，他们是你这一生最宝贵的财富。七月，对自己好一点。我们总是听别人劝告，对自己好一点，照顾好身体，照顾好心灵，却很难把它实现在日常生活里。人都一样，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但有时候我也会想，其实对自己好一点，也是像吃饭睡觉一样的习惯。你时刻提醒着自己，别为难，别纠结，就会避免生活中的大部分烦恼。一生不过30000多天，对自己好一点，不该停留在口头，要在能力范围之内给自己最好的。慢慢来，少谈八卦，不言人短，合理作息，锻炼身体，空闲时间里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坚持一些能够让你变得充实的习性。与你不相干的事儿不管，与你不合拍的人不结交，与你没有关联的事情少看，与你成为更好的自己无益的一切淡然远之。凡事先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少一些抱怨和委屈，学着用平和淡然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人事物。 过去不可回，未来不可追，要记住六个字：想开、看开、放开。珍惜当下，知足常乐，才更容易获得快乐。六月已走，七月你好。新的月份，愿你不念过去，不畏将来。愿你从容豁达，赤诚善良。愿你以体面坦然的姿态，迎接当下的每分每秒，走好未来的每一步。愿我们都成为更好的自己。 趁着你还没醒来，我已悄悄地离开，迎着第一缕风，穿过最后的雾霭。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朝阳。 在这篇短文章之后，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健演唱的《美若黎明》。 对，里面有一个环节还是比较，就是我们听的比较仔细，比较受用，就是不要说那些就无谓的话啊，不要就是浪费那些无谓的时间，然后是不要再去做那些耽误自己这种这个时间的事情，就很无谓啊。 这篇短文章中的话，相信大家平常在生活里也读到过，我觉得可能就算是每个月的一次特别的提醒哈，因为道理都懂，难的是在生活中真的是去落实它。就我们老说人要有一个好的心态，但常常会在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暴躁了，对吧？就开始急了啊，就跟我们常常在看比赛的时候会发现当一个队先进球之后，另外一个队伍马上就开始哈状态有波动了。 对，这个人呢也是动物啊，他也有自己的那个这个情绪啊，就是情绪化是很难控制的。 但是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境界里的哈，就是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谁都会有这种想爆发出来的脾气啊，但是你能把脾气给压回去，对吧？ 对， 你能够开始用另外一种角度，真的换位思考的为别人着想，然后把这个事情呢以一种更清晰明了的方式去看待它的话，也许你的状态就会不一样了。 所以就这点而言，我就是很喜欢那种踢得很干净，然后他又有血性又很冷静，踢得又很干净，就是基本上跟他踢球你发现就是不会有什么伤停补时啊，这种球队，然后呢踢得又好看的啊，大家也都知道我说的是哪个球队，所以那个这个就是比较令人佩服的了啊。单从这方面来讲就比较令人佩服了。如果说那个你情绪控制不稳，那你肯定是全是红黄牌或者是全是伤停补时，这种你一看就是这球队这个心情啊就是不对的。 真的，每四年的世界杯，不光是在看场上所有的队员们他们的发挥哈，一个国家队的一个水平的变化，同时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朋友也会注意到场上的广告牌啊，就是在四年前甚至八年前，你很少会看到有中文。 哎，四年前是有了， 对，有，但是没有像今年这 么 多， 铺天盖地的。 对，今年你就是会看到很多很多的， 基本买断了， 就是赞助商啊， 很少看见有英文的。 然后还有在现场，活生生你都念出来的一长串哈。 对， 这真的是我们 还得先给他们打字幕。 其实我们在参与世界杯的这个过程里是越来越，应该说是参与度越来越高了哈。除了没有球员比赛之外哈， 对， 也希望有生之年哈可以感受得到中国队哈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哎，曾经有过那么一次，咱们也是赶上过的，是吧？也看见了，然后应该是宋茂臻还横扫到巴西队的那个门柱上了呢啊，那球要是进了应该也是挺漂亮的，就那么一进啊，米卢带进去的那一进。 22:57了哈，我们要转身之前呢和今天晚上的红人说一声，他说我真的忘了我多少红了，这属于红晕头了啊。今天晚上是1590红，一会儿呢我们会去你们家里做客。现在目前的场上啊，我们的这个120的评论量达到没有啊？没有， 达到没有？ 达到了吗？没有啊。现在是67条，一小时过去了啊。世界杯期间就是这样的一个惨淡的局面哈。希望一会儿呢能有所改变啊。我们掌声听听啊，这个时段没有资讯，我们马上就回来了，一会儿见吧。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请您收听公益歌曲《等灯等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斑马线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 我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 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饮 快来加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3日周二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第三十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迷糊糊1992这位女听友啊。 对， 这位女听友 迷糊糊的， 她目前在微博的世界里关注了54个人。 嗯， 这54个人呢，最新的是人民日报 啊，就冲那么迷糊糊的呢，也得关注关注这个读书看报的节目。 再来看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哦，这应该是他的一个朋友，叫 GTL 丽丽。 GTL 丽丽， 是今天晚上呢，拜托你26岁的你啊，来担当红人。 哎，我看今天选红人卡的 LOCA 制作人啊，把你跟奶奶的那个合影选出来了是吧？祖孙两代人啊，真好，在一起又比脸又比脚的那种，特别温馨 啊。 哈， 大家可以登录 今天 韩丽微博看一下哈。今天晚上呢，我们还有一小时在一起的时间。此时此刻呢，有朋友哈看着足球，有朋友呢听着广播， 喝着啤酒， 朋友呢刷着自己的手机啊，在朋友圈里看着大家的生活。荣荣荣荣荣荣荣啊，荣荣荣荣荣八九朋友有困惑了。 荣荣荣八九，他说：“丽姐，有时候啊，对于感情没法判断，是不是在做无用功呢？总以为是有希望的。那你当然是，对于感情如果没希望的话，你还判断什么劲啊？对不对？你当然是有希望了，你才去接长不短的在判断嘛。你在判断中，你一直想寻找着更多的希望嘛，这是一个正比啊。”你要是成反比的话，你早撂摊子了，早不干了，对不对啊？荣荣荣八九， 你看到的是这句话本身，对不对？ 嗯， 我想到的是，他为什么发出这样的感慨呢？ 估计要悬。 他现在要么是在暗恋着某个人，要么就是跟某个人刚刚开始不久。 嗯。 但是发现自己好像比对方的投入要多了一点点，对方的表现以及给他的这种互动热情不足， 没有他想得到的那些东西。 嗯嗯。 但是呢，也会偶尔回个表情啊，给他一些希望。 但是总以为是有希望的。 所以啊，容八九就会觉得自己有点迷糊了啊。在这个时候呢，叶大叔，你说该怎么办？ 别问我，现在我这个给人家孩子支这招，那是其实责任是挺大的。我就想了想，我都不敢啊。 你怎么年龄越大，怎么魄力就没有了呢？ 不行，我这个是有责任心的。 哎呀，你给人家，人家就是一个借鉴嘛，不见得真的去照你说的去做。 我跟你说，我就假想一下，我闺女以后的事儿我都管不了，更别说这个小朋友们的事情了。 这嘉宾就是真的，关键事儿上 你来啊，我听你怎么着。 我跟你讲 啊， 以前有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 哎、 你到底是找一个爱你的还是找个你爱的呢？哼，答案终于有了。你如果强大，你就找一个你爱的，你别管他跟你互不互动啊，你也别管他热不热情，你爱就好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么强大，你觉得甚至自己还很脆弱，你就找个爱你的。他如果不爱你的话，他不理你的话，你也别理他。 What is there to gain? 来自许飞演唱的《夏天的味道》。 嗯，夏天呢是进入七月份以后啊，米道不太好，味道不是很好，因为味道充满了潮湿，你知道吧？充满了闷热，所以在这之前，在这之后都很好。 你能不能浪漫点，想点爱的味道？刚才我们在这个两首歌之前哈，还在回复一个听友他的困惑啊，他的这个容容容容容哈，就是他很懊恼。其实还可以送给你一句话，就是为什么那么着急让一些事情得到一个结局和答案呢？既然有些事情他可能在时间的过程中才能最终有一个答案，你为什么不能等时间过去呢？对吗？你是打算他不给你回复就要再找一个吗？ 那可能对他怕这个时间 耽误了自己的 耽误走一个人嘛，对吧？ 那你就找点别的事情来干啊！你看他说了，我刚才特意把你们刚才对我说的话我都录音了 啊， 我都给你们留下来了。 幸亏我没说什么吧？ 他说我期待自己更成熟吧。其实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你也会经常读一些书，对吧？书里会告诉你很多别人的成长的一些经历，另外就是现在的有一些，应该是毒鸡汤啊，不是过去那种。 好家伙！ 就是说，他可能会给你一些更另外角度的一些提示哈，比如说， 这不是心灵鸡汤，都是那个什么前列腺鸡汤。 就比如说你在为这些事情苦恼，然后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他就会问你，怎么样？更加好的化妆品你都换了吗？啊，手机不好玩吗？那些书你都看完了吗？ 嗯， 他就是跟你讲，其实人生的很多你想追求的事情还没有达到哈，你可以把这些为他哎呀百思不得其解，给自己整得很苦恼的时候，用点时间做点其他事情，对不对？你让自己强大的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你可以去选择别人。 但是呢，我也赞同这个小朋友现在的一种心情，他是觉得可能啊，凡事是无常的，凡事无常的话呢，他不可能就是无休止的去等待嘛，对吧？人时间对于人来说也是有尽头的，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有尽头的。 那你就当你们俩已经 over 了 啊，对，这么 你就当他是 over 了，模拟分手，对不对？ 模拟这玩意儿也能模拟， 那你就得换个角度嘛。没准突然间他又良心发现想开了，哎，他又觉得你好了， 也行， 哎，那就再续上，对吧？就续上。 好， 续上完之后不行，你再暂停。 暂停啊！ 暂停完之后 不用太久，好，接着来， 你再续上。 就在这续续停停中找寻着那无限的小快乐。 不是有句话说吗？真正属于你的东西是你扔出去之后它还会再回来，再回来才真的是你的。如果安全感别人给不了你的话，你就必须给自己。 好，月光宝盒啊，怎么扔怎么回来，怎么扔怎么回来，多可怕。好吧， Night Feather 送给大家。 On the waves of the air, there is dancing out there. If it's something we can share, we can steal it. And that sweet city woman, she moves through the light, controlling my mind and my soul. When you reach out for me and the feeling is bright, night fever, night fever, we know how to do it. Give me night fever, night fever, we know how to show it. Here

Rock You Baby 也是曾经非常非常名噪一时的一首低曲啊，后来呢就被别人淡忘了。如果没有后来的这些做 Bossa 的朋友们啊，就是努力的把它又换成另外一种风格，就是 Bossa and Disco 啊，把 Disco 都变成 Bossa Nova 的形式。那么Rock You Baby 包括刚才的那首 Night Fever、啊、Night Fever 还好一点， Night Fever 因为它来自那个 Big East 嘛，但是 Rock You Baby 这样的歌曲可能真是很少再能听到了。好，这首歌就送给大家。 好的，听完这首歌呢，在瑞典对瑞士的这场比赛也行进到了70分钟，那目前场上的比分呢是瑞典1-0领先。 对、 啊、 进了一球哈。 对，虽然这个球呢是个乌龙球， 就是打到这个 瑞士 队的 防守队员的腿上， 他下意识要挡一下嘛，但是挡成乌龙了，没办法。 哎呀，这场比赛如果一直坚持啊，不应该说是一直在看的朋友哈，应该是觉得可能是目前在世界杯的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是比较让人觉得哈提不起兴致的一场比赛， 谁都在说的踢得真糙啊什么的那种啊，就可能是因为他们的 这不像是一场淘汰赛， 跟他们这个北欧人的身材啊还有他们那种性格呀、啊、高举高打的，这个是没办法的。你们要就是说各种流派的足球你们都要欣赏一下， 我跟你讲， 这就是这种北欧派的了。 我这一看这场比赛我就气不打一出来哈，哎呀，可能也就真的是因为爱哈，所以就会想起一些画面，想起一些过程，总是会有一些那些解不开的东西又回来了。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的自我纠结。 哦，我知道了，因为你想起来，瑞士其实没踢过 瑞典， 瑞典其实没有踢过那个德国队。 当然了， 德国队是最后见血封喉的那一十倒数秒的时候，克劳斯给打进去的那个任意球。他虽然没有踢过这个德国队，但是他却晋级了，是吧？你说的是这件事情，对吧？ 哎，嗯，不说，足球比赛嘛， 就是这样， 竞技比赛哈，谁在那一场，或者谁把握住更多的机会哈，谁就能够往前走得更远。迷糊糊1992，我们的今天晚上的红人，他还是很认真的工作哈，让我们在外场都达到了92条的评论量了，一步一步的在靠近着120家啊、这个梦想中的数字，希望今天晚上呢也能够圆满完成任务。其他小伙伴呢，如果想和我们互动哈，在这个没人理我们的夜里， 我还以为在美人鱼的夜里，没人理我们的夜里了。 愿意互动的话呢，我们也愿意接触到你的消息。就这样啊，因为这个时段呢，他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让我们听完一首歌了。那我们就转个身，来听一下明天7月4号的天气状况，大家决定一下明天要穿什么 look 呢？ 明天是周三。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明天气温上升速度较快，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天气闷热，且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和遮阳防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就收。 北京时间23:32:40，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晚上最后半小时时间段，坚挺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没错，23:32:51，晚上好，全球外面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3号星期二晚上最后半小时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是的， 今天晚上我们的红人呢到了1590红， 迷迷糊糊的啊。 对，我们的红人呢是要和大家一起啊，保证外场有120条评论，迷糊糊1992，请你加油啊，加油！现在很惨淡啊。 不是因为你啊，不是因为你， 不是因为你啊，因为世界杯期间我们就是这样的。 是因为他跟我合照， 哦， 一发还两张。 明天不照了，不照了，不照了，不照了，不照了啊！ 哎，你 这心里有点数哈。 你弄一张你个人的，肯定比谁的都强，真的。 啊、哦，我终于找到原因了。 是寂寞让人闯祸，我的心破了个洞。时间的酒，我喝很多。醒来后，思念来得那么凶。想他的时候，云在滚动，往事却不肯随风。今天的我。生活每一步都踏在烈日中，回忆沙漠不堪折返回头，我喊了一声祝福，他听见没有？ 色盘坏了，没有 徐佳莹的《调色盘》，但这首歌里面我特别喜欢有一句，就是朋友，我始终相信你能够快乐起来。 嗯， 就这句话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的暖啊。 对， 他的那种演唱的方式啊，真的是那种娓娓道来的。 关键是心啊，心如工画师嘛，对吧？所以那个心里边有色彩，心里边能画出各种各样美妙的东西来。 嗯，一定会走出上半年的阴影啊，走出六月带给你的那些不悦哈，一定会在人生的2018年的下半年啊有一个变化。时间到了23:45啊，迷糊糊1992，我们的红人还在很认真的工作，评论量也达到了127条了，可以圆满的结束今天晚上的红人之旅了啊，因为属于男左女右的时间还有13分钟啊，但是对于瑞典对瑞士的这场比赛来说呢，留给瑞士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不多了。 Everything but the girl， 除了女孩都好说。他们的歌曲其实挺好听的，这首歌是他们一首老歌，叫做 Wrong， 错了。 过你心的善良，这些年有你的时光，把我的孤独都照亮。我记得你说过的话， 时间拦不住一句话。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生而远太浅， 当你离开我的世界，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全是我的世界，不完整的世界。 如果花谢了会再开，如果错了的还能改。 这些年累积的关怀，成一片片， 一颗心碎成一片片，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请你会过得更好， 我还不想把你忘掉、啊、 别丢弃你无邪的笑，再见面还可以拥抱。我记得你说过，曾为你疯狂， 何时过了年少轻狂， 当爱情不再像从前， 你永远是我的从前。 原谅我沉默的再见。 自陶喆和关诗敏演唱的《好好说再见》，嗯，是啊， 好好说再见了啊，就是正好你说这个放完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看到瑞士跟瑞典的这场比赛也结束了，是该好好说再见的时候了。总有一个队会跟大家说再见嘛。 是这场比赛呢，瑞典以1-0啊淘汰了瑞士，挺进了八强、嗯、啊。他们将会和今天晚上2点，应该是凌晨2点啊，英格兰对哥伦比亚的胜者啊，决出四强。 哎，我们的瑞士军刀也走了啊，我们的瑞士名表也走了， 但是我们的某某家居还在。 对对对。 好吧，那大家今天晚上呢收听呢也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非常谢谢我们的红人迷糊糊1992，还有很多小伙伴们，谢谢你们让男左女右在外场还是达到了120条以上的留言啊，是我们就是一点小追求，一天能有一点小追求并且做到了，这一天呢也算是给自己一个小红花了啊。 嗯， 给自己一朵大红花吧。今天好了，给大家一首 chill out 风格的歌曲，关小点声，我跟你们说，把这种音乐关小点声，在耳边慢慢慢慢的品着它，还真能入睡。来自 Deadmush， 这首歌的名字叫 Easing In， 就是非常容易的就能进入梦乡的那种歌曲。 晚安 晚安。